《汉书》卷35，《经阴吴传》第五。荆王刘贾，高帝从父兄也，不知其初起时。汉元年，桓定三秦，贾为将军，定塞地，从东击象棘。汉王拜成皋，北渡河，得张耳韩信军，军修武，深沟高垒，使贾将20000人，计数百，击楚，渡白马津入楚地，烧其积聚，以破其业。吾以己项王军食，以而楚兵击之。贾折臂不肯与战，而与彭越相保。汉王追项籍至故陵，使贾南渡淮为寿春。还至，使人见召楚大司马周殷。周殷反楚，左贾举九江，迎英布兵，皆会垓下，诛项籍。汉王因使贾将九江兵，与太尉卢绾西南击临江王公玉，玉死，以临江为南郡。贾既有功，而高祖子若昆帝少，又不贤，欲望同姓以镇天下，乃下诏曰：将军刘贾有功，即则子弟可以为王者。群臣皆曰：立刘贾为荆王，往淮东。历6年，而淮南王情不反，东击荆。贾与战，俘胜，走富陵，为步军所杀。